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五分钟后，梁霄、方小言、东哥与贺长生在临时的会议室里集合。此次出征斩获颇丰，教练满脸春风地询问 东哥，对表演赛你有什么想法？ 开口前，教练已经做好了让东哥放手去试的准备，哪怕他想尝试什么高难度动作也无所谓。没想到东哥语出惊人。 我想试试双人滑。 你练过双人滑吗？ 表演赛以前又不是没有单人滑转双人滑的先例。 教练看向其他三人，思索片刻，决定给自己的爱徒一次机会。他重点看向梁霄跟方小言。 你们谁想跟东哥试试呀？ 梁霄与方小言对视一眼，微微点头，随即齐刷刷倒退一步。哼，但很快他们俩便发现自己的举动有多么多余。因为贺长生一步跨了出去。见状，教练足足混乱了十几秒。东哥看向贺长生，贺长生却不看他，看窗外的树。好容易教练才找到自己的舌头。 你们两个。 贺长生答得倒顺溜。 表演赛以前又不是没有男子双人滑的先例。 你们早就说好了吧？ 没有。 这 我跟前辈经常在一起训练，对彼此都很熟悉。前辈在双人滑方面又相当出色，会好好带我的。前辈，是吗？ 嗯。 哎。 他太了解东哥了，至少他绝对不会拿花滑开玩笑。就让他试试看吧。一日练习后，东哥与贺长生踏上了万众瞩目的冰场。在公布的节目单中，这对男子双人滑是最受期待的一组。赛前大家都在猜想和热议，他们中会不会有一人穿女士的考斯滕，如果有的话，是东哥还是贺长生呢？等两人从通道中滑出，观众席上发出齐齐的一声惊呼。两人均着男子考斯滕，风格一致，皆是轻灵的薄纱上衣和黑裤。东哥的衣服是全纱的烟灰紫色，袖口飘逸，上有星星点点的奥钻点缀。贺长生的上衣则是纯白，配有奥钻，领口稍低，微有羽毛装饰。款式看似不同，但他们牵起手时，可以发现他们左右手相交处的奥钻恰好能连接起来，如一条连接的星河。观众席最前排的教练只能叹息了。果然是准备好来的呀。与东哥携手在场边做放松准备时，贺长生道： 你早就知道我们能上表演赛。 他身上这身衣服是东哥昨天直接从行李箱里取出来的。 我能，我相信前辈也能。 你什么时候偷看了我的尺寸？ 东哥和贺长生一起滑到场中央站定。东哥与他耳语： 抱过那么多次，量出来的。 言罢，东哥轻轻捧起贺长生的左手，张口咬住薄手套的无名指指尖位置，帮他把手套缓缓脱下，就像他每一次结束比赛时咬掉自己的手套一样。温暖的如热从指尖传来，惹得贺长生修长的身体微微一颤。 你 满场哗然，就连教练都直起身子来看向场中的两个年轻人。这是比赛的内容之一吗？ 贺长生耳朵嗡嗡作响，血流直往脸上涌。 你， 东哥耐心地取下他一只手套，又将自己的右手手套扯下，与他五指紧紧相扣。那两只手套被他信手抛向场边的观众席，引起了一阵小规模的哄抢。贺长生眼睛追着手套，却被东哥贴住了额头。东哥口中呼出的气流灼热。 贺长生，不看手套，看我。 贺长生眼圈隐隐发起热来，却避无可避。在观众惊喜和讶然混合的呼喊声里，贺长生望着东哥低声道： 你不是。 东哥的耳朵通红通红的。 我习惯和前辈握手的感觉。 贺长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本能地握紧了东哥的手，和他火烫的掌心相贴。 那很好， 我们开始吧。 东哥把话重复了一遍。 我说，前辈，我们开始吧。 贺长生注视着东哥的眼睛，目光里似乎噙着两颗星。东哥只觉得有一世纪那么长，终于盼到了眼前人的一点头。他笑了起来，伸手向配乐师示意可以开始了。东哥选定的不是恋爱曲，而是一首 Superheroes， 这是为了自己选的，也是为了贺长生选的。两名少年携手踏上冰面，东哥如水的袖子一甩，轻盈如燕。从芬兰回来后，东哥与贺长生去了一趟以前他每周必去的小区，让贺长生在楼下稍等，自己则顺着台阶一步步走到五楼。再往上走，迎接他的不再是温暖的家，而是一条通往楼顶的楼梯。东哥走到楼梯最顶端，缓缓坐下了。这栋旧公寓里从来没有过六楼，就像他从来没有过小叔。自从东飞鸿出国后，周遭人关于他的记忆都渐渐淡去了，先是贺长生他们，再是父母，唯有东哥还清晰地记得这个人。当池小池还在他身体里时，初次见到东飞鸿，他便觉得奇怪，他很清楚地记得父亲没有兄弟，但是现在他多么希望父亲真的有这样一个兄弟。他去警察局查过，就连东飞鸿救了他们的事情也被一应抹去。案卷上写的是一个路过的片警解决了东哥他们的危机。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关于东飞鸿的一切都在渐渐消失，而唯一没有消失的是东飞鸿承诺画给他的漫画。他从书包里摸出漫画，随手翻开一页。东哥刚压完腿，正在休息，拧开了一瓶矿泉水，似乎是察觉到有人到来，他一个眼神递了过去。漫画中的东哥与现实中的东哥目光恰恰交汇，那人眼中神情极似东哥，三分警惕，三分傲然，像是只不服输的小野猫。但剩下的四分，却是叫人心中升腾的疏离和忧郁。东哥将漫画合上，他想，那个叫池小池的人为什么能把自己演得这么像呢？一刻钟后，在楼下的贺长生等不及了，自己找了上来。看到东哥坐在台阶上，贺长生问， 你的朋友呢？ 搬走了。 是很好的朋友吗？ 说到此处，贺长生又想到娄思凡，神情微动。昨天他得知娄思凡递交了退队申请，好像是打算出国治疗。娄思凡没来见他，他也没有去见娄思凡，昔日的好友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散了。 他们救过我的命。 听到这话，贺长生便从自己的情绪中抽身而出，略讶异地看着东哥。 但我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对他们说。 如果他那时能说话的话，哪怕只有一句。贺长生在东哥身侧坐了下来，一言不发地握住了他搭在膝盖上的手。他穿着宽松的黑色卫衣，上面写着一个 Queen， 而穿着 King 的东哥抬眼看向贺长生，神情转为柔和。 前辈，头发长了。 贺长生摸摸头发， 很久没剪了。 我给你扎个公主头吧。 你会吗？ 会，有人教过我。 贺长生便背过身去任他折腾。东哥的手指捋过贺长生浓密的头发，心中渐渐安定了下来。贺长生背对着他， 今天去我的新家参观吧。 半年多前，贺长生就用这些年积攒下的奖金全款买了一套房，三个月前装修完毕。 好。 贺长生声音压得更低了， 把牙刷带上。 好的。 噩梦散了，现在他手里握着的，怀里抱着的才是真实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